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各位，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你不仅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和 AM927 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手机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是跟我们这个互动一下，跟我们评论，跟我们 一 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以及呢，你也可以在新浪的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叫做开学第一课，但是是成年人的开学第一课。 前段时间这个开学第一课应该也是说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哈，也是最近因为这个小学生初中生们都开学了， 对， 然后呢就是对大家有一个要求，要看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就是这个开学第一课主持人是小撒老师，还有那个何炅老师。 这个孔文，你小的时候开学第一课一般都教什么呀？ 开学第一课呀，我就觉得先发书吧。 发书，对， 发书。 我那时候就是开学最兴奋的就是可以把新书拿回去包书皮儿。 对，包书皮儿啊，是吧？你比如说准备什么新的文具盒啊，对吧？准备什么这个笔呀、本儿啊，就感觉这个过程， 准备这学期的这个所谓素质测评、考评表之类的东西， 就感觉很有仪式感的，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新的一个学期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通常这个开学前一天还有点小兴奋， 有点小睡不着。然后呢，开学几天呢，因为刚过一个假期吧，可能会觉得有点困上学的时候呢不想起床总被爸爸妈妈给揪起来。 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新学期的开始就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希望这个小同学们能够以百倍的精神来迎接新的一个学期。 因为是小同学们开学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成年人的开学第一课。然后看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角度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是给大家准备了关于影视方面的一些消息。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影片《魏泽之路》，昨天呢在北京市举办了发布会，然后并且进行了提前点映。这部片子呢是由唐高鹏导演执导，岳小军编剧，王学兵、马伊琍领衔主演的公路电影也会在一周之后吧，9月14号在内地上映，跟大家见面。 那这部公路电影呢，其实讲述了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负债累累的二勇带着来历不明的孩子踏上了这个追妻之路。那么在3天2夜的旅途中呢，与性格迥异的人们在西部公路上相遇，发生了一系列出人意料事件的故事。最近的这个公路片 在这几年的荧幕上还是挺火爆的。 嗯， 比如说这个很热衷于公路片的韩大导， 韩导， 嗯，他就拍这个，应该是他的处女作吧？ 嗯， 对吧？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对吧？就是你知道我一提到公路片，我会想到什么吗？ 嗯，什么？ 省钱。 省钱啊、哦， 对， 因为它的成本会比较低， 没错， 嗯 啊， 然后呢，就是基本上这个剧组的这个阵容也会比较小， 哎，对， 因为其实它也不用搭这个比如说影棚啊，也不需要太昂贵的灯光， 嗯， 基本上就是天为盖，地为炉， 嗯， 这样的一种大自然的风光，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会看过的比较经典的这个公路片，像什么《烈日灼心》呢， 嗯， 啊，对吧？然后这个。总之还有一些啊，还有黄渤演那个叫啥来着，无人区。 无人区，对， 啊， 无人区特别喜欢。 哎，对对对，像这类的， 包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喜剧，对吧？比如说这个泰囧不算公路片，但是之前有一部叫也是徐峥和这个 心花怒放。 对对对对对，也是这个在路上的感觉。 哎， 嗯， 对对对，没错啊。这个电影《未泽之路》呢，因为是受邀参加了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作为了特别放映的作品，也是呢，第一次进行海外展映。同时呢，他们也是电影节为数不多的啊，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为数不多的走上红毯的中国剧组啊，以西部戈壁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刚才爽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王学兵饰演的这个西北糙汉子， 嗯， 在旅途当中呢遇到了最让他棘手的两种人，女人和孩子和熊孩子， 嗯， 啊，然后三人之间呢在这个西部戈壁公路邂逅之后啊，然后踏上了一条疯狂而又充满未知的未泽之路，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充满着无奈又不乏幽默的故事啊，而且呢这部片子获得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单元的最佳影片。 嗯，这个王学兵就是来自于新疆的，这次可以说 是，啊，王学兵新疆人， 王学兵是新疆人 啊， 他是李亚鹏和这个陈建斌的同班同学， 啊， 都是来自大西北的。前几年这个陈建斌应该是筹备了一个 勺子， 对对对，就是这个新疆背景的这个电影， 嗯， 然后这次王学兵呢也是回到了家乡哈， 嗯， 拍了这部有西部风光的，我觉得新疆非常适合拍公路片 哦啊，而且呢这个可能有的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啊， 嗯， 不太熟悉王学兵，因为就是个人的一些这个对吧，一些 这几年 犯了一些错误嘛， 对，这几年处于在这个 低谷期， 对对对， 嗯，犯了一些错误之后呢，然后这个应该说是重新回到大荧幕啊，跟大家见面的这个作品啊，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啊，来过一位啊，也是爽儿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也是一名这个非常出色的演员秋晨啊， 对， 对，他在这个话剧的舞台上是有跟王学兵有搭档过的，他说他真的是一名非常好的演员。 嗯，就是虽然这几年王学兵因为一些自己的私人的事情啊，在这个大荧幕上和这个电视屏幕上是比较少出现了， 哎， 但是他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确实还是非常钟爱的， 非常执着， 所以呢也是在这个话剧戏剧的这个舞台上哈，频频的现身，也是贡献给了大家很好的作品。 哎，对啊，你看女主马伊琍， 嗯 啊，是吧，这个当年的奋斗， 嗯 啊，这个里头非常经典的角色，还有就是王学兵的当年那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啊， 嗯， 就像跟这个李亚鹏啊、廖凡啊、徐静蕾啊，将爱情进行到底。 嗯 啊， 其实说到这个马伊琍这次出现在这个大荧幕上哈， 啊， 这个马伊琍应该也是挺久没有演电影了。 哎， 前段时间看马伊琍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啊，他就说呢，这次的这个《未泽之路》带着自己的女儿艾玛啊一起去看这个首映了。 嗯， 然后当时呢，他的女儿就表示说，哎呀妈妈，就说你这个拍电影哈，就是比如说你走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能够有一个作品， 嗯， 然后呢还可以比如说去各地去宣传啊， 嗯， 然后呢这个感觉好像比拍电视剧要轻松一些， 哦， 因为如果拍电视剧的话会走好几个月嘛，然后这个马伊琍呢就也让他回想起了自己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对于电影和电视剧之间的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看法吧， 嗯，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是更加神圣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嗯，就是觉得哎，这个那个时候是在胶片上拍， 对 对吧， 没错， 会有这个胶片一格一格在走的这个声音， 嗯， 然后这个胶片机换胶片的时候还必须要在这个避光的地方， 嗯， 大家都会觉得要珍惜这个胶片， 对 对吧，所以每一帧都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很完美。 嗯 嗯， 对， 他说感觉这个胶片的时代已经被这个数字的时代 真的是取代了，那种珍贵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了。 嗯 嗯, 嗯，那种尤其是属于胶片的那种画面当中的表现出来那种质感， 嗯，那种怀旧的感觉， 啊、那种怀旧的感觉、嗯、啊，爽爽是非常喜欢的。 嗯 啊， 我这个还不是特别有感觉， 还不是特别有感觉、嗯、啊。对，反正但是这个从男主女主这个阵容来看啊，王学兵和马伊琍，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嗯、我觉得应该是80后的朋友们， 嗯 啊，如果说。这两位演员作为主演来出演这部公路片啊， 嗯， 相信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一周之后9月14号就会跟大家见面。 嗯， 接下来呢又是啊，今儿又是周五对吧、嗯、然后这个就最近几周呢，我们每到周五的时候呢，都会给大家盘点一些这个正在上映或者即将上映的这个电影，然后或者是正在热播的一些综艺啊。 嗯， 我就发现这个大片儿啊，尤其是美国大片儿，它就特别爱在礼拜五在咱们这儿放， 是吧？ 啊， 嗯， 对吧？ 就是是不是这个电影院线还有一个周末档 啊？对吧？哎，我觉得应该是。对于很多的朋友们不太熟悉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对于行业内来讲啊，史前冒险巨制 IMAX 3D 影片《阿尔法：狼伴归途》今天全国公映。这个故事呢，发生在20000年前的欧洲北部啊，恰逢这个地球处于这个冰川时代，自然环境非常险恶啊。心地善良的男主角柯达，在一次部落的集体狩猎当中呢，不慎跌落悬崖啊，然而呢，柯达却是大难不死，被洪水卷走，然后幸存下来，流落荒野。然后途中呢，柯达与一匹狼相遇了，给他起名叫阿尔法。啊，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是这个狼群的首领，同时也是一只狗的意思。 嗯， 啊，随着然后这个后来的种种奇遇啊，就这个就是甚至什么改变了这个人类啊，还有世界的未来，就是柯达跟这个狼的故事。 嗯，那这部这个阿尔法狼伴归途呢，除了有这个顶尖的视觉特效的体验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其实这个电影讲述了一个呢简单纯粹但是感人的成长故事。 嗯， 那有很多的家长表示呢，说电影非常的正能量，也非常的具有教育意义，家长呢可以把它当做开学第一课，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这部电影。那据了解呢，本周的首映礼上，著名的导演刘江也是带家人一起到现场观影。那么在上映之后呢，在看完电影之后的采访环节中，他也表示说，哎呀，我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看的，很幸运他能看到这部影片，对他来讲也是一次特别好的励志教育。 嗯，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都在走这个亲子的路线， 没错， 只要是对孩子有教育意义的，有鼓舞作用的，家长都愿意去买单。 嗯，没错啊，尤其是放在这个时间段，你看人这把策划的多好，是吧？把它当做开学第一课，是吧？啊，这个热点蹭的，我觉得也是没什么毛病了。 大家现在就互相蹭呗， 啊，对吧？那蹭呗，是吧？就反正现在这个什么 IP 啊、热点呐、啊，这个也就是受众的这个注意力啊、欣赏水平，然后分散什么之类的，也很难很难。其实，我们打造一个热点，或者说打造一个 IP， 然后这个 能够独享它。 对，能够独享它其实是挺难的了， 非常非常难 啊！ 这个被山寨的这个壁垒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 尤其是在你不同的这个传播介质之间。你比如说，我做一个开学第一课的电视节目， 嗯， 那我在网络上也做一个开学第一课，在电影的院线也做一个开学第一课，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哈。 嗯， 也说明了我们现在的小同学们啊，接收信息的方式和渠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嗯， 那也希望家长们呢能够。帮助小朋友们去甄选一下， 对，甄别一下、啊、 是的， 对，然后并不是每一个以打着开学第一课为名头的什么活动啊， 嗯， 什么观看呢、啊、 嗯 啊之类的吧， 嗯 啊，并不是都是那么特别有意义的。 嗯、 啊、 也是， 对不对？对吧？我们甄别一下啊。然后最近大家这个朋友圈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已经开始有朋友或者说这个啊做电商的就已经开始转发，比如说这个中秋礼品呢、啊、中秋月饼啊，是吧？啊， 是的， 这样的一些礼物、嗯、礼品。 其实你去超市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嗯、就是最近这个月饼已经上架了。 嗯 嗯, 嗯，对， 然后各种跟中秋有关的吧， 嗯， 比如说一些酒类啊、 哎、 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花生瓜果啊，这些其实也是上架。 哎，没错，其实中秋佳节呢、嗯、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啊，也是讲究团圆嘛。 嗯 啊，对吧，这个月饼啊，那个大家一起也是一家人要吃饭， 嗯， 对吧，然后这个吃月饼， 嗯， 然后一起赏月， 嗯 啊，寓意着团圆和睦， 嗯 啊，对。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爽爽刚刚提到的，其实越来越多的现在这个影片呢、啊、然后这个啊什么综艺呀、啊、然后之类的，包括另外的一些活动啊，都在围绕着亲子这个概念，家庭和睦这个概念来去打造。 嗯 啊，同样呢，9月22号中秋假期将会上映一部 3D 动画电影大脑西游啊、 嗯、 然后呢最近呢也是发布了这个终极的一个预告和海报。 嗯 啊，终极预告海报当中呢，就只有孙大圣还有小狼猴孙武元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小狼猴呢坏笑着拉下大圣头上的领子，大圣则是一脸看上去很生气，实则是很宠溺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徒弟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师徒的戏剧的表情和互动呢，然后也让大家产生了一些好奇啊，因为在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吊足大家的口味。 嗯 啊，然后这个也挺好奇的。然后两周前呢，大闹西游电影啊，这部动画电影是入围了釜山电影节广角镜的单元啊，然后走出国门与国外的众多优秀电影一同切磋呢，其实这个也是本身对这部影片的一个肯定。 嗯，这些年其实用这个西游这个 IP 制作的电影非常非常多了、 哎、 对吧，比如说去年有这个悟空传，然后还有一部动画电影、 嗯、 对吧，名字记不太清了，但是应该也是在去年比较火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文化瑰宝哈，西游记现在也在不断的进行新的演变和不断的被在、 嗯、 被大家这个二次加工。那这一次的这个大闹西游讲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 本片讲述的是玩具猴孙武元因为拿不出金箍棒设备来备受嘲笑，一次呢偶然的机会终于进入到了真正的西游世界里，遇到了心中的偶像孙悟空。那孙武元呢想要借出金箍棒向玩具的同伴证明自己，而孙悟空呢则为了理解唐僧说的为师之道，两人就此开启了一段师徒之旅。哎、 嗯， 这个故事的设置有点像西游记和玩具总动员的一个融合 啊，是吧、 嗯、 啊。然后这部片子呢9月22号啊，然后中秋假期的时候会跟大家上映，然后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最近呢进行了一个提前的观影，提前观影的孩子和家长啊对此片啊表示呢还是不错的啊、 嗯、 这个小狼猴孙武元身上敢做敢当不服输的精神获得了称赞，然后本片啊也被宣传方称为是家长和孩子必看的电影啊、 嗯、 也可以作为什么开学第一课， 感觉现在这个亲子活动的钱最好赚呢 是不是、啊、 是有这种感觉、 啊、也可以作为开学第一课。 嗯 哎呀，但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很多层面来讲，那比方说作为动画电影啊，它的整体的故事啊、 嗯、 讲的是我们中国的故事， 嗯 啊，我们传统的这个人物 IP， 嗯， 然后里面又有满满的正能量， 嗯 啊，你要这么叫这问题也不大。 是的，本身这个动画电影这种形式其实就是适合小朋友去看的、 哎、对， 但是其实现在适合小朋友的这种题材我觉得也快要被拍光了，就是前些年我们拍很多比如说爸爸妈妈和孩子的、 嗯、 还有小伙伴们之间的，对吧，比如说玩具总动员是讲友谊的、 嗯、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冰雪奇缘是讲姐妹情的、 嗯、 然后这次的这部大闹西游，对吧，我们又看出了有师徒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其实这些题材呢也是不断的被大家在持续的挖掘。 嗯，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被拍。 我觉得你就可以写一个非常好的本子。 嗯，比如呢 你的这个名字比如说叫妈妈抑郁了然后我们就假如这个宝宝啊从出生从出生降临开始他就带有记忆。 嗯 啊，他那个时候可能其实我不会说话、 嗯、 我不会表达， 嗯， 但是在我的通过我的眼睛，然后妈妈对我的这个爱呀、啊 嗯、 对我的成长辅导啊、 嗯、 关怀呀、啊 嗯、 我是全都记在脑子里的， 听起来有点像蝴蝶效应 啊。然后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 嗯， 对吧，然后我就把这些故事呢全都告诉给妈妈、 嗯、 啊，妈妈当时你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都记得哦，只是我不会说话哟。 哇，听起来像是一部非常这个魔幻主义的电影哈， 有意思吧？ 可以来策划一下 啊，可以策划一下吧、嗯， 可以来策划一下， 是吧？是吧？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特别有爱？ 原来我身边坐着一个大导演， 是不是特别有爱的感 觉？还有一个大演员， 哎、 嗯， 接下来之后我就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片子， 他的片子。 哎呀，接下来之后呢，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好消息啊。然后去年呢，我个人这个担任啊制片还有主演的这部带一些科幻带一些悬疑的这部短片啊，叫做《放大》，是最近是入围了第五届重庆青年电影展影片的竞赛单元。 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大家。然后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过这个，也算是我的啊 处女作 啊，我的处女作，然后一些尝试啊，然后包括这个作为主演，作为这个制片人，包括管理整个团队啊，其实还有上次包括王松导演来的时候，所以说就是在拍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停电呢，然后剧组这个配合出现问题呀，包括 比如说整个的这个拍摄场地的这个混乱的情况， 哎， 对吧？ 对对对，然后由于进度，你比方说就是还有一场戏的时候，我们就要拍夕阳，然后但是夕阳降落的会就是这里时间会很短的，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时间段拍完，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然后硬件，然后我们的配合呀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导致了那场夕阳就没有赶上。没有赶上的话，那也没有办法，我们临时这个换其他的方案，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确实是， 对， 这个在拍一部电影，包括这次孔文其实是只是拍了一个短片，对吧？ 对， 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难以预计的这个情况去发生，可见这个电影的创作者每天都得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哈，也特别想来采访一下孔文，就是这一次第一次试水去拍一部这个短片，你觉得这个电影行业从业者容易吗？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确实很不容易， 就是跟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的 光鲜亮丽啊，就是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背后完全是在就是各种承受这个脏活累活，对吗？ 对，其实更多的除了有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身体上的辛苦之外，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看不到的是心理上的一些压力，那比如说这个可能，那比如说我红了啊，我现在有 红了，火了， 我有戏演，那可能你是不是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去转换，我要适应不同的角色，我要把这个角色演好，有的角色可能不太适合你，但是我也要通过调动自己的各种对吧，会有一个调整，然后呢，总之呢 恭喜孔文这次这个入围了第五届重庆青年电影展短片竞赛单元，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部叫放大的短片 对， 期待能有一个好的好的收获。 对对，这部影片呢，然后在10月20号到27号的时候呢，会在这个重庆举办今年也是重庆电影展的第五届，第五届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是首届，然后这个名誉主席呢是谢飞导演，然后形象大使是海清同学，所以说呢，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有时间有机会的话，然后可以把这部影片在更多的平台展示出来，然后让大家给我们一起挑挑毛病，我们对吧，我们一起再继续的就这部片子，我们 叫放大哈，放大，就像放大镜一样， 好好的聊一部聊电影。这个讲的是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小镇青年然后这个农村里出来的一个孩子然后到了大城市之后作为一名修车工他的名字叫做张自信。 张自信， 对，但是呢由于这个 通常这种名字就是他的骨子里都叫张自卑，对吗？ 对，张自卑是一个完全不自信的人然后呢这个到了城市之后呢，因为生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他用两个微信两个手机，然后不同的身份角色在上面转换自己，排解自己的孤单和寂寞还有忧愁，从而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 我们也这个期待张自卑能够在 张自卑同学 第二部里真的变成张自信哈。 好吧，谢谢大家。然后呢，这个我们继续到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安。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 哎，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收看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广播的播音员是怎么工作的呢，就可以通过这两个视频的渠道来偷窥我们，对吧？来也和我们互动起来，可以看一看我们面前现在有大概有9个摄像头， 对， 然后有4-5个屏幕，对吧？我们是怎么在一边驾驭这么多的设备，一边跟大家聊天的？ 对。现在已经是消费升级的时代了嘛？ 真的吗？ 对吧？所以说呢，大家 我想打一个问号 啊。等会儿，我这安利广告呢，大家也别白看啊，别空着手来，是吧？好歹表示表示，是吧？你给我们，然后这个对吧？礼物是可以走一走的啊，我们有这个功能哦。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开学第一课。啊，因为最近这个小同学们都开学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啊，综艺活动也都在蹭这个开学第一课的这个热点， 包括昨天这个搜狐一频的泽弟哈，也是跟我们推荐了很多这个适合开学去看的一些视频的内容以及电影， 对。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说成年人的开学第一课。 成年人的开学第一课， 我特别想先问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成年人什么时候在，就是什么时候算他们的开学第一课呢？ 啊，成年人什么时候算他们的开学第一课？大家想一想。 因为曾经呢，我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小团体吧， 小团体 就是大家都是带着很浓重的校园气，虽然我们都已经工作了，但是大家之间都是非常青春的这种感觉哈。那个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说虽然我们现在这么好，但是总感觉我们有一天会毕业的。后来大概 说得够玄乎的， 就过了好多年吧，过了大概5-6年，确实我们这个小团体就随着有人移民啦，有人转换了工作，有人 在我们小团体里这个谈恋爱又分手，然后导致这个就有一方就离开了、这个、 兔子不能吃窝边草， 有一方就离开了这个小团体，因为大家在一起会尴尬嘛，所以这个小团体就真的越来越人心就散了。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他原来说的那句话，就是原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毕业了。 就是说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团体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回忆然后还是被岁月会冲淡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成年人开学第一课啊，它有一个给大家引入一个副标题，叫做玄学入门。 玄学入门 啊、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说这个生活呀太艰难了，所以说成年人们呢需要更加努力的活着，但有的时候呢不免用力过猛啊，甚至以为自己可以通过努力来操控某些事件的结果。比如说啊，有些朋友觉得哎，我这手气壮啊我这什么偏财运比较好啊，就买彩票啊，一定要比如说自己亲自挑号码，然后我编自个儿的吉利数字，认为中奖的几率会更大。 这种，我明白了。其实他说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人们会在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一些小的暗示，和自己做一些小的比赛。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其实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会教我们拿一朵花儿去算一件事情的结果。比如说一个这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男生，他就有一枝花儿，对吧？然后扯下一花瓣就说。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直到最后的那个花瓣可能就会揭晓这样的一个答案。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小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对吧？那有谁这个碰谁一下呀，对吧？这动谁一下呀，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小朋友们追逐打闹，然后这后来两个小朋友就掐起来，然后有一个小朋友站出来评理，对吧？然后评理的话，那我怎么给你们评啊？你昨天给我的苹果，他今天给我的糖，那我想你们两个谁，对吧？然后就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给你俩评评理，评来评去都怪你。好，你错了，道歉。 真的吗？这不就是点兵点将吗？ 对对对，其实后来你就是数数字儿啊，这个是可以预设的。 其实这个成年人的玄学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哈，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已经就是超出了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好像，就是那些了啊，很多事情都确实是要看运气，要看机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己在心里给自己设计这样的一些，可能我愿意相信的这些小迷信，对吧？ 对。然后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不得不让大家知道一下真相了啊。那比如说这个，对吧？我来先说，对吧？你比如说球迷啊，大家这个。长大了之后工作很忙啊，有的时候比如说看一场球赛呀，这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呀，是吧，能够有时间出来之后看看比赛看看球，然后就觉得已经非常那个什么了， 非常释放了 啊，非常释放了。但是看球的时候呢，大家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特别投入啊。就现在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切到我这边，切到我这边，然后就看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八号传给十号，打门传球，然后就是在这个球员在场上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你自己不自觉的，我这投球，守门员往这边扑，左，然后 就觉得你自己在场上的是吗？ 对对对， 你是第12个球员是吗？ 对对对，然后这个当你侧身闪躲的时候啊，球员也能绕开一个防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觉得你比如说 C 罗。啊，然后这个进完球之后脱掉这个上衣，露出了这个八块腹肌，还有满满的健康的肌肉，然后我也脱，对吧？我就是有点热。 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上衣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地上已经喝那么多啤酒了，对吗？ 对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如果说场外因素能影响比赛的结果呢，国足早就出现喽。 是的， 乐呵乐呵得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就特别像的，就打游戏的时候。 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孔文特别有心得了 啊！打游戏我还行啊，咱就比方说这个吃鸡的时候，咱这个对吧？就是那个走，跑毒了啊！然后就赶紧跑，然后你比方说这个前方人，然后有车啊，有人打我，然后开始躲到树后，你的时候，你一鼠标的时候，那你身体你会不自觉的也会跟着动， 是吧？ 也会跟着动啊，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会喊你的队友，对吧？ 对。 其实你的队友完全是听不到的，但是你就会在屏幕这边喊、快呀快攻啊、别拖我后腿之类的、对吧，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有大家这个敲击键盘的速度啊跟你角色的这个攻速呢有的时候是成正比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也给大家要提示的一下啊，要注意一下，原以为你只是菜鸡啊，原来你还能附带腰肌劳损，大家玩的时候呢注意呢不要把腰给闪了啊，娱乐娱乐就可以了、跟这个看球是一样的，着急上火伤不起哟。 再有呢就是这个打牌的时候啊、虽然我已经很久不打牌了， 对大家 就是打牌 斗个地主啊，是吧， 对 叫地主， 打个双生，对吧， 打个双生 对大家还是会这个在摸牌的时候觉得这个力度越大通杀的概率越高、以及呢这个摸牌搓牌的这个动作越慢好像越能够有高几率获得心中想要的那张牌， 哎 打麻将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 然 后 这个神神叨叨的那种 搓搓搓，对大家搓 好像你能把这个你想要的牌搓出来是吧， 对，然后也有点我觉得也有点受那个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香港电影啊、这个发哥演的像什么赌神啊、还有这华仔演的赌侠系列、真的是搓搓搓搓搓啊搓啊，这想要什么就能搓出来， 真的 啊就能那种感觉，你没看过 手上的老茧真是够厚的呀， 你没看过那片子吗， 我小时候没太接触过 是吧，然后呢你比方说这个是其一，这其二的时候你比方说这个啊好这你是地主是吧，好哎来牌都摸完了开打来一张三王炸说你一个三你就王炸，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牌甩得特别小、 必须就甩 吗， 必须甩得特别小， 这炸弹不仅是说这个它这个数大然后它这响声也大对吧，然后也告诉大家哈，这个模仿赌神的动作并不能提升你的运气和技巧，只能让你收获牌友异样的目光， 异样的目光啊，尤其是这个大家熟还行对吧、这个十几年好几年的老朋友对吧，没事咱乐呵乐呵，你万一有时候这个就新朋友要凑一桌对吧，彼此谁都不知道谁的脾气，你要这样的话有时候挺招人烦的， 有时候觉得你这个、人说这个看牌不语真君子 对 吧，对 对对，观 其 不语 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大家呢就是自己悄没声的啊这个牌桌上见分晓， 对对对， 别在牌桌之外有太多的场外信息、 对拱足知识哎知识哎对吧对吧，就你懂 就你懂， 然后还有一方面的玄学啊，这也挺逗的，我相信大家生活场景当中都应该遇到过，就唱歌的时候啊，唱歌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歌手，你比方说汪峰啊，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总觉得眼睛为什么就睁不开呢，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话筒，然后这个就手里拿着麦的时候，然 后 一近一远、 这个、 一近一远， 觉得这好像就是昨天落枕了对吧， 对吧，然后还杨坤是吧、无所谓，然后就脚底下就撵那个， 怎么觉得今天早上你这么妖气呢、 是吧，就是撵那个烟头对吧，然后就是 就罗圈腿呗， 这表情特别痛苦的时候，然后、以为把这个眉头紧皱然后话筒离得特别远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高音啊我就可以飙上来，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投入的感觉啊，然后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如果说你戴着耳机的话，你很喜欢一首歌，我学它，我戴上耳机沉醉在我自己的世界里，对吧， 但是在别人看来就觉得好奇怪呀、 对，然后呢然后你就跟着哼着唱，你其实听不到你自己唱的什么的，你觉得自己非常陶醉的时候其实你唱的完全不在调上， 我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我们家邻居 啊，你们家邻居， 我们家邻居经常大晚上飙歌在洗手间里，然后飙的楼上楼下都能听到，而经常飙粤语歌能感觉到他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歌声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呢确实搅动的这个左右邻里啊都不得安宁，也希望这个喜欢唱歌喜欢在打牌和打游戏的时候大喊大叫的这些小伙伴、这个夜深人静了就稍微的收着点儿， 对，所以说呢大家都是朋友啊，唱的时候咱悠着点，接下来呢说到这儿说到唱就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哎，刚才说到唱歌呢，给大家放了点音乐啊。接下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成年人开学第一课之玄学入门这个话题。 嗯。 啊，然后呢，刚才给大家说的，啊， 说了唱歌，说了打牌，说了打游戏， 打游戏， 还说了这个 看球， 看球，对吧？ 哎，对，然后还有减肥啊， 减肥。 不知道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场景？觉得最近感觉不太妙啊，肚子有点厚，哎，我撑撑吧。就是当你站在那个 一称，哎呀，这称是不是跟我有仇啊？ 不是，就是当就这不是那你那是第二步，就第一步的时候呢，当你站到秤上的时候呢，然后你会跟那个就是悄悄的怕自己摔到的那种感觉似的，就那么特别一点一点的站，先站上一只脚，然后再站另外一只脚，轻轻的，生怕那个秤给压着，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现象吗？ 好像我站得更轻，那数字就能更小。 哎，我站得更轻，我轻轻的上，哎，我就能够轻一点。想什么呢，宝宝？ 这不仅是一种玄学了啊，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自欺欺人。 哎，对对对啊，然后呢，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减肥的小伙伴会做一个对比图，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对吧？然后我100天之后咱们见分晓，100天之后那个马甲线我就会看到你，对吧？会做一个对比图， 做一个对比图。 但经常100天之后这样张对比图看起来这个好像差不多。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然后就是 这个我是爱花花的糖糖说他在增肥，天哪， 为啥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现在多少斤啊？你这不是拉仇恨吗？ 对啊，为什么要增肥呢？那比如说有的小姑娘啊，可能这个漂漂亮亮，挺瘦的，1万多斤，就是70-80斤，确实显得有点瘦， 70-80斤 啊，70-80斤确实显得有点瘦，是吧？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爱花花的糖糖说她太瘦了，102斤，那也要看你身高是多高， 对吧？你这不得是吧？1米5多大个？ 因为小哥哥说你1米5多大个 啊，是吧？糖糖啊。 102斤， 好女不过百。那你我跟你说，你要这姑娘，我跟你说，你不长到1米85，你对不起我。 你们俩快吵起来了 啊，对吧？ 啊，他说他1米62， 1米62啊，那就别增了，就这样吧。然后还有啊，就是刚才说到减肥这个话题嘛，对吧？大家比如说现在什么做做瑜伽呀，跑跑步啊，对吧？做做器械，做做力量啊，会有这样的那什么，但是呢。把瑜伽垫咔跟家里铺出来之后， 就觉得哎呀， 就往 我要变瘦了， 往上一坐，哎呀，拿点什么酸奶呀，拿点什么零食啊， 爆米花啊， 拿个遥控器啊，放个剧啊， 躺一会儿啊， 哎，躺一会儿啊，是吧？你以为你坐瑜伽垫你就能瘦吗？ 瑜伽垫是这个， 瑜伽垫就是这 瑜伽垫是割肉机 啊，瑜伽垫就是只不过是不让你直接那个屁股坐地上，它就是一垫啊，并不能起到这个减肥的作用。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啊，这是另外这个比瑜伽垫那个要好一些的，就是运动啊，大运动量，然后这个每天就会好像自己觉得很累啊，包括工作也是一样，运动一下，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儿太累了，你知道吗？这个我什么就干点什么干点什么，我跟你说，哎呦，我今儿跑几公里，我上什么多少多少力量，然后教练都给我虐得不行了，你以为你越喘动的越多，你就能瘦下来，你的卡路里消耗的就多吗？ 其实你吃的更多了，对吧？ 对吧？啊。其实往往不是这样的，都是这自我安慰。 有的时候还是对自己不够狠。还有就是把一些形式放在了太重要的地方。 哎， 比如说这个瑜伽垫啊，健身器械呀，都成了你们家的衣架了，对吧？堆东西的地儿了，还是要看这个效果。就是一定要让你的这个每天的消耗要大于你的摄入啊，你就一定会变瘦的。 对，所以说真的瘦是没瘦，难道你的心里？没有数吗？对吧？ 这个我就是我说不能减肥的人是对自己不够狠啊，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对。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叫玄学减肥的事儿哈。但是我们刚刚在聊这个玄学减肥的过程中呢，有很多小伙伴说要增肥啊，这个 汪真回复说他也在增肥，1.78米，125斤。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不是特别有概念，但是感觉上确实是挺瘦的。这个汪宝啊，汪宝，你应该是一个男孩子对吗？那我想听听你是怎么增肥的。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的是成年人开学第一课啊，也就是成年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些小玄学，一些小迷信啊。大家在减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迷信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吧？然后还有在工作的时候啊，工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跟这个你的老板、你的上级关系怎么样？然后有的朋友呢，生活当中会这样，我就躲着老板，我就不跟你对眼神，我就不跟你有交流。 为什么呢？ 那他觉得，那不知道啊，那我估计是不是没啥想法呀？ 他可能总觉得，哎呀，我这个在老板面前不要太有存在感啊，要不然呢，我的这个一举一动都会被老板看在眼里，我还不如说当一个无名氏啊，让老板记不住我的样子，也记不住我的名字。但其实这对于你在职场的发展来说，真的是特别不好的一种逃避吧。 哎，没错。然后还有的朋友呢，你比方说可能跟这个，比方说有动脑力劳动者啊，跟创意然后有关的这些工作，就看到有的朋友，然后就是一个姿势，或者就是那种生无可恋的样子，就会半天不动，你知道吗？不说话也不笑，然后不吃不喝，然后就在那儿待着，啊，就是这宝宝们，你们以为就这个时候你发呆的时间足够长就会有灵感吗？这不是这样的呀。 是的，其实 对吧？ 还有就是， 然后就是 很多人都不是在发呆，而是在刷手机而已。 然后就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就别人吧，你说是有事跟你说，你说跟你聊是不跟你聊，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在很多朋友都成为的一种习惯，喝咖啡，喝咖啡确实是有好处的，提神啊，尤其是对于这个好像是应该对于心脏，这个心脏是这个健康方面是挺好的。 真的吗？就是有一些这个有咖啡不耐受的小伙伴哈，还是要谨慎的喝咖啡的啊。 对啊， 这个会让你的心跳加速啊，尤其是空腹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 对。 但是我们说的呢，是说很多的小伙伴会给自己的这个工作找到一个小的仪式，就是说我每天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我要冲一杯咖啡，然后呢，冲完咖啡喝完了呢，这个咖啡呢又容易让我上厕所，对吧？我又去上厕所了，然后这一天就在这种循环当中，反而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哎，没错，就是大家醒一醒啊！你以为我早晨的时候好像看似给自己打一杯，打点鸡血，买杯咖啡，中午的时候给自己提提神，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工作效率，你认为咖啡就能解决吗？ 这个汪宝说，他说喝咖啡有好处。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这个新的一些研究啊。这个喝咖啡呢，会提升女性的智商。据说爱喝咖啡的女生智商比较高。 那对于男性呢？ 对于男性来说，还没有特别显著的这个结果 啊。 然后还有一个研究是说呢，喝咖啡会增加我们新陈代谢率，新陈代谢的一个效率，对，就是会让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脂肪燃烧得更快，也就是喝黑咖啡可以减肥，对吧？ 对，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工作当中啊，然后什么看似埋头苦干呢，对吧？然后不跟同事和领导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啊，交流啊。对吧？然后以咖啡给自己打劲儿，看似很努力啊，宝宝们醒醒吧！其实你们，有的真的，我觉得快在失业的边缘喽， 是吧？ 所以今天下半个时段跟大家聊的《开学第一课之成年人开学第一课之玄学入门》。给大家说到了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场景，好像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大家都在自我逃避，有一种自我迷惑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自我逃避和自我迷惑也好，欺骗也好，还是来自于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的一种无力感。 对，所以说我们也不妨啊，就借着这个热点，我们的小朋友们、小同学们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时候我们重新给自己再然后有一个仪式感，让自己重新再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也不妨就是回到小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过去的成绩我们摒弃，给自己定一个全新的目标，然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的时候我们买笔买包、买书本，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给自己然后有理理头发，弄一有一个精神的面貌，对吧、然后把自己要做的工作我们很有条理的然后列在自己的记事本上，然后呢时间方面怎么去管理，然后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啊，给自己定一个远期的目标，近期的目标，阶段性的小目标，然后让自己充满正能量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喝着咖啡也是有意义的，要不现在咖啡一杯也老贵的。 也给大家打一点鸡血哈，再给大家灌点鸡汤，就是说当你觉得对生活很无力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我一直都没有灵感，然后工作也没有成效，学习也没有进展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逃避的方法来对待你面临的这个困难。 没错， 因为你现在逃避了，这个坑还是会在的。你现在偷的懒都是你未来将要这个摔倒的坑、所以这个受苦呢还是早点受比较好。 没错啊。那么说到这儿呢，一会儿啊下半个时段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须眉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兴荣。须眉科技陈兴荣陈总啊。然后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刚才给大家打的这点鸡血不足的话，然后一会儿呢陈总会聊到他的过往的一些经历，他的创业故事啊，希望可以由陈总的经历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 你来期待一下， 我们来期待一下。那么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国博二十七岁男，选手西海峰，拿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都能够和我们互动起来了。 哎，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啊搜索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小米生态链的企业须眉科技创始人 CEO 陈兴荣陈总。这个时候陈总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陈总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早上好，我是须眉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兴荣。嗯，谢谢。 欢迎陈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陈总还是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须眉科技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须眉啊，顾名思义啊，巾帼不让须眉。 嗯， 这个须眉以前是在说是这个长着非常漂亮的一个胡须的这么一个男子 啊。 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是比较这个幸运，这个名字没想到还能注册下来。 还能注册下来。 是啊。然后须眉公司呢，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做个人护理领域里面的理容产品。什么理容产品呢？就是跟皮肤有关系、跟毛发有关系的产品。 理容产品。 对对，理容产品。 啊、 这个比如说男人的剃须刀， 嗯 啊，女生的这个电吹风，啊， 嗯， 这类的产品啊。 哦。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关注到这个领域呢，或这个方向呢？ 其实在这个领域，其实你看啊，中国现在消费升级啊，中国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啊，这个我们每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对自己的这种仪容仪表也非常的这个关注了。 嗯 啊，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边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这个赛道还是蛮有机会的，而且呢就是它的产品是一个必需品，比如说剃须刀，你是男人，你必须每天都要剃须、嗯。 没错。 所以说呢，这个产品我觉得是比较需求比较大的。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作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创业者呢，这个其实也感叹，也比较感叹，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中国家电过去的20多年啊，其实发展的非常迅猛。 嗯。 啊，无论是小家电啊、大家电啊，包括这种黑电啊、白电啊，比如说冰箱、洗衣机， 嗯， 你能看到终端也好，或者是在卖场里边，或者是在电商上面，可能都是我们国产品牌，第一名到可能到第六名、第七名，前十名基本上都是国产品牌。 嗯、 那唯独个人护理，那么目前还在国外品牌的手上。当然，中国有个优秀的企业叫飞科， 嗯， 那个像飞利浦、松下、波浪。那么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因为过去我是20多年都是在做家电，我们希望能够在个人护理里面能够做一个新国货。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嗯、 啊、 嗯， 我觉得就是上一次这个，这个，就是小米的 CEO， 对，谷仓学院的这个 CEO 来跟我们说， 老师， 对，说很多的这个小米里边的，这个制造业的产品吧，他们去寻找的都是我们生活中这些有品类但是没有品牌的产品， 是， 比如说鞋垫啦，比如说小朋友的书包啊，因为毕竟这些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品牌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这个品类里，可能更容易就是说，更容易去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吧，毕竟是一个蓝海。 嗯， 但是在剃须刀这个行业，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外的大品牌在就是占有这个市场的份额了。嗯，那你觉得就是须眉科技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可以去打败他们？ 其实小米在做任何赛道的时候，它还是有它的一些逻辑关系。 嗯， 那么我觉得啊，在特别是在近几年来，中国的这种创业的氛围也蛮大的。那我觉得传统产品的这种任何一款产品呢，这个都值得重新做一次。这个我们不单单去看过去的东西，我们觉得特别像互联网这么发达，而且整个消费群体不断的年轻化，我觉得他们对产品上面的苛刻可能会越来越高。 嗯， 那么对品牌，我觉得未来可能是新品牌代替老品牌的年代。 嗯，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那小米在做这个赛道的时候，它其实注重的还是你有没有在这领域里面的一些资源跟供应链，前提条件还是看团队。 嗯， 那可能在小米生态链里面有几波这种 CEO 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一波是可能是完全是做工程啊，或者是工程师出身的。 嗯，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像我这样子从过去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在别的企业里面已经负责过一定的这个市场或者是产品，然后自己有点这个按捺不住要创业的这种。 嗯， 就是相对来讲是从管理企业再到自己在做企业的时候，可能挑战性都比别人要多一点。那我们其实我过去在自己的经历里面做家电做了20年，今年是22年了。 嗯， 那其实在这所有的赛道里面，我们还是去用一些叫做群居化，这一点也是前期跟洪老师洪华老师我们在想，我们准备在中国在这个赛道里面应该做什么。 嗯， 所以说我们当初还是考虑到的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人群体也比较大，市场非常大，我觉得剃须刀就哪怕是现在飞利浦松下博朗他们在一样，也是不能把它做套的。 嗯， 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的机会。 嗯， 蓝海里面红海里面其实也有蓝海啊，只要你看怎么去做的问题。 嗯， 所以说就须眉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年当中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起色，也就是我们在选择方向跟赛道上面还有产品上面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就哪怕是你在一个红海里面，你选择产品的时候，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很关键。比如说我们做剃须刀，你如果是一开始跟目前的行业里面非常紧密的去竞争的话，我觉得也是不是可行的。 嗯， 那我们怎么如何抓住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个行业里面卖的最好了，算是一个网红的产品，就是米家的便携剃须刀。这款产品我相信两位 我有亲身使用过，也是用户之一。 对， 是吗？孔文说一说使用的体验呗。 首先啊，那个我第一次打开这个咱们剃须刀那个盒子的时候，就让我非常的惊艳啊！首先是非常的小巧，就是啊，大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苹果手机 iPhone 8 Plus 一半， 对 啊，这样一个大小。 嗯， 然后呢， 就是很小的一个剃须刀，而且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像剃须刀的一个一个样子， 对 吧？对。 然后其实刚刚陈总提到的一点，就是比方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的这个消费的需求会越来越苛刻。 是， 我觉得这个苛刻标准里呢，有一点就是颜值。 没错了，是的， 就是颜值， 颜值即正义。 对对对，颜值。然后就这一款打开之后，真的让我有一点这个好看啊，这眼之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拿在手里，这是剃须刀吧？ 可以把玩， 对，然后甚至有点把玩的这个感觉， 是 啊。 而且这个其实须眉科技出的这款便携式的剃须刀哈，它满足了大家的就是在另外的场景去使用剃须刀的这样的需求。 对， 比如说我就会发现身边有一些男士，他会在自己的车上放一个剃须刀，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因为男生出门就没那么讲究，是吧？早上也不洗脸，然后就来不及就出去了，然后边开着车啊，不推荐，红灯的时候剃两下， 是的，是的， 是剃剃胡子，对吧？ 是，这个产品当初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就是叫男人的第二把刀。它还不是算是主力刀，因为我们的场景选择在什么呢？就是在商务旅行啊，然后在办公室，这个过程中它能用到的。那刚好解决一部分人的一个痛点。 嗯， 这个痛点其实是蛮痛的，有些时候你比如说出差突然忘记带了，或者是说男人早上出门的时候很着急，到了办公室以后 摸下巴一摸，哎，怎么还有几根没剃完？ 对， 就是他家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剃须刀，然后剃的时候，他们不像女孩子一样，可能化妆他的时间很久，他剃须的时候可能就啊，哒哒哒哒，就马上就剃完以后直接就出门了，他就不会对着镜子，因为没有那么长那么多的时间，所以说呢，出门以后，然后在办公室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我们做过一个调研，就是一般我们做过一个几万个的这个男士的一个在办公室要或者在平常过程他的一个基本动作，几乎都有这个动作， 摸 就是摸下巴这个动作， 摸下巴， 哎，对，摸着摸着怎么哎有几根怎么没剃完，这个时候其实是挺难受的， 对，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场景，如果你有一把非常又不占地方又很便捷的这个剃须刀把它剃一下，哎，他可能出去就觉得不是觉得心里面不是。感觉不是很好，或者是我今天去见人的时候，感觉的胡子有点邋遢了，或者没剃完，他总是觉得有点，他缺点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个剃须刀，你不可能回家去剃，或者拿个剪刀去剃，这是都不合适的。那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场景的产品，我觉得是解决他们的一个后顾之忧。 哎，对，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款剃须刀呢啊，因为这个今天没有给大家这个准备，就是厚度也就和这个 iPhone 厚一点点，我们差不多在、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大概有一半这么大。 是 啊，有一半这么大。对，其实这个因为也作为男孩子嘛啊，作为男孩子，可能比如说这个慢慢的长大成年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第一次剃胡子的经历，可能一般都是用爸爸的剃须刀。 是 啊，那个时候呢，就基本我大概是两种，要不就是手动的，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抹点这个泡沫啊， 对对对对， 然后原来还没有泡沫的时候，可能就打点肥皂。 是 啊，然后就剃了，刮了。然后后来呢，随着生活慢慢变好了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品牌进到之后，比如说什么有两头的、三头的，然后 还有四头五头的都有 啊，四头五头都有。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有的上面甚至还有带一个小推子的，那种功能 是 啊。那个时候呢，看起来之后就觉得，对于男人来讲，如果说买一款剃须刀，就买一个买一个两头的，买一三头的，就好比说我们家买电视，你买一四十的，我们家买一五十的。啊，是那种一个升级，一个换代的一种感觉。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生活场景的越来越丰富啊，尤其是在这个很多的大城市，就这一款那个小剃须刀，我刚才讲，比如说我稍微大一点的钱包里就能放得下。 是 啊。对啊，挺有意思的，所以 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痛点，对不对？就是说它的小巧、 是 便捷和方便，对吧？这都是一个痛点。另外，我觉得这个就是剃须啊，比如理容哈，其实还有一个痛点，就是很多的剃须刀虽然做的就非常的高科技，或者看上去很好，但是它还是会有这个短的小胡茬在，对吗？ 是， 就是会剃的不是特别干净，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会确实是会不小心会伤到自己。我不知道我观察的这两个点算不算痛点哈？ 其实算是痛点，我觉得这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其实剃须还是有方法的 啊。 这个其实在东南亚或者是在欧洲，他们可能会把剃须当作是一种这个仪式感很强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就比较随意，其实剃须还是有它的一些科技含量的。我说了，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毛囊，这个可能不是说你，因为其实人啊，这个千人千面，这个皮肤都不一样，有的人是油性脸，有的人是干性脸，有的人是敏感性脸，就是说他接触这个金属的时候，他有不同的一些接触感，所以说这个在剃须的过程中还是要注重方法。我觉得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青年也好，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年轻人也好，我们希望做一个精致男人，就是特别爱护自己的下巴，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剃须之前可以用一个温毛巾先敷一下，让这毛孔的毛能够先长出来，然后这时候你剃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剃须刀无论是什么样类型的剃须刀，如果是电动的，它都有浮动系统，你不要硬挤它，你不要着急，你硬挤它，挤了以后毕竟皮肤还是很敏感的，一挤的时候你到时候真的是刀头跟刀碗它之间的接触还是有它的这个距离的，你如果硬挤的会伤到自己的皮肤，更不要说你如果没有把毛囊胀开的话，这个时候你剃的时候可能就硬伤它。当然了，你说剃了以后下面变成红点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还是这个注意这方面的东西还是比较好一点 啊。 还有些时候你剃须的时候，我们的胡须都是逆长的，你不要顺着剃，顺着剃你都剃不掉 然后逆着踢啊，自下往上踢，可能就踢得会更干净一点啊。 哦，我就觉得我是陈总，这胡子好像剃得比我好， 是吧？这个谢荣总说了很多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也一直说这个没见过这款产品，今天的节目中能不能送两个选我们两个朋友？ 完全可以，我还带的，我希望能够，因为一个是这个便携的这个剃须刀作为礼品，另外一个我也想带了一个小礼品，就是我们马上要在这个京东上市的新的一款的便携，它的方式呢可能跟我们这个目前的米家这种扁的不一样，它是圆的。 就是这个陈总刚才 对我刚才带的这个 拿到的这款产品， 这我们在9月9号会在京东跟天猫上面上市。我觉得这个也是解决了很多的一个痛点，就是说能够便携，而且这个产品还是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能够为大家解决一些痛点的事情，这是我们做企业也好或者创业一个最大的一个光荣所在。 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解决痛点哈，可能有的时候一款产品的上市，一个新科技被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会重新培养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习惯，会带来我们一种生活理念的一种更新哈。那陈总给我们讲一讲这一款马上要上市的这个新产品，新科技啊，黑科技， 它有什么， 它又比你们之前的那款，对， 其实这款产品呢，我是因为毕竟来讲，过去我们做家电可能对数码产品啊，对一些这个行业内的一些新奇特的东西呢，我们比较感兴趣。那我想这个打破别人对剃须刀的一些认知，就是说剃须刀不仅仅是原来那么个样子的，特别我们现在的一些90后、00后可能心里面有想的，我用的东西可能我要不要用我爸爸妈妈那时候用的东西， 对， 我要用的东西一定要独特一点， 洋气， 对，洋气一点，可能市场中没见过的酷一点的。这是我到日本出差的时候，我们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比较令人敬畏的一个大品牌那里，他做这个企业产品也做了几十年。那我们在他的这个整个产品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仿古型的一个外观，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剃须刀应该如何呢？所以说一直在酝酿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就是随之的跟我们的研发团队，因为我们的研发团队还是在中国在客户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资深，包括像我的 CTO 我的这个研发总监，包括我的这个专家，这个在这行业里面应该呢有非常久的这个经验，因为这些领域里面其实人才还是蛮稀缺的。那我们这个团队，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这个开心，说我说这个行业数一数二的团队啊，然后我们就带这个 idea 就回到国内，我们就开始酝酿啊。那终于像生小孩一样，终于在这个月就可以上市了。那这个产品大家看起，如果我这样子给人家一看的话，根本就，你觉得它像是剃须刀吗？它根本不像剃须刀。 我觉得它像一个手电筒。 是的 啊，甚至像一个，比如说这个女孩子用的什么这个。 我们当时请对，有点像这个扩大版的这个口红。这个放在口袋里面可能有点这个相对来讲也比较小。然后呢，剃须的效果呢，包括各个方面都比较到位啊，这个 哦， 这打开盖子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接触啊，包括整个剃须的体验，我们也做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种这个测试，那么这个体验也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充电两小时可以续航差不多在30天到40天。那么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用手机的这种玩法去做的，比如说我们的米家的便携剃须刀，我们是率先第一个采用 Type C 的，就是可能跟目前行业里面的一些传统的剃须刀可能不一样。这个很多这个刀用的传统的一些刀头，可能你的电源线可能都好几个不同的产品，它的电源线都不一样。那我现在的这个充电的这个电源线就跟我的手机就可以连着一起用。等于说你出差的时候如果真的没电的话，你带一根电源线就够了。那这一类型的产品，我们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会想着消费者他的一些痛点，我们去解决这个方面的痛点。就是除了颜值，包括它的续航，包括它的剃须体验，它的外观，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 这个须眉在未来这个个护行业里面应该也算是一个爆品，而且价格也比较惊艳，账不套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哈，马上就要在京东就上市，就是 首发 上市了。对，其实刚刚我们私下里也问了这个新荣总哈，就是他在这个小米优品是吧，在谷仓这边有一个这个魂名对吧，叫二师兄哈。其实我们还是想聊一聊您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哈。刚刚这个新荣总也说，你们其实一直是做这个小家电的 对 吗？之前因为昨天我和孔文聊了一个话题，就说这个做生意和做创业有什么不一样。我相信新荣总一开始可能做这个家电是做生意这种感觉的对吗？ 是。 能不能说一说您这个轨道的转换，包括来到谷仓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好，我是福建人，因为福建呢在大家也知道这个八闽啊，这个但是我是在福建的一个东边，就闽东。应该我一说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习大大在那边当过地委书记，叫宁德。宁德在属于也跟温州交界的地方。那我生长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整个县城可能只有五万人。从那边大学毕业完以后呢，我是福州大学毕业的，因为在福建省就只能读福建的这个学校。然后毕业完以后呢，也是随着这个最后一次的分配，也分配到一个政府单位。但是可能我自己觉得这可能不是我自己的一个，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不是我的一个未来的方向。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就一个人跑到了广东。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说一开始是当公务员了对吗？ 对，应该是这样子。 那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就说我能够放弃这个公务员的岗位，能够自己下海，这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是因为像我们老家，如果说你真的是在政府里面做工作的话，基本上他们都认为这是铁饭碗，金饭碗，甚至是说但是有些这个跟自己的一个经历跟学习的过程中所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就认为自己的一些事情可能跟我原来做了一些事情可能不是很匹配，所以说就一个人跑到广东去了。那从广东起步，我就开始加入了我的第一份的一个工作是在广东美的。 美的集团 、对对对，那时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刚好美的也是在发展当中在大肆的在吸收人这个业务人员。我就是朦朦胧胧的进去以后，就一下子就把我派到江苏去了，从业务员做开始。那我觉得美的给我带来了一个，就是完完全全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也好，或者是我的事业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烙印。因为毕竟在那边待了将近7年多，从业务员到分公司经理，到区域总监，到全国的销售楼总，就是短短的几年。那他给我的一个这个我整个人的一些一个体验是什么呢？在美的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勤奋。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朋友，只有靠自己的业绩。因为在美的里面主要讲求的是业绩，你只有付出的努力然后你一定有回报。所以说你的每一次的升迁，从分公司到分公司经理，你一定是跟你的业绩有关系的。你如果没有业绩，别人不会给你这机会。因为大家都是公平的。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特别我们又是在这个老家这边这个一路上走过来的，所以说我们就非常搏命非常勤奋。因为我觉得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没错。 如果你不去努力，不去勤奋，你不要搞觉得好像我是大学生我就老是天下第一一样道理，这不行。这个无论是什么样，你要找机会，你要寻找机会就必须自己多创造机会。那不是说挑三拣四的做什么事情，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只要你能够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你都得去做。因为只有在做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新的机会。有别人领导才能可以放心说这个事情交给你做。你说这个也不做那个不做，甚至说扫地也不做倒水也不做， 就反正现在我们说的这种佛系上班佛系求学是不可以的。 是的，不可行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自己给自己创造了机会了。所以说在这过程中呢，这个美的给我带来的烙印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过程中呢，也是到了一个节点，到了一个节点呢，可能是那时候比较年轻那中间我就继续在从7年以后我就离开的这个美的，然后又 那个时候是在美的做了有几年的时间？ 7年时间。 7年 对，7年。 我跟大家讲一讲，特别第一份经历很关键。我觉得任何一个从大学毕业出来的人，一定在第一个岗位上面， 在第一个岗位 一定要做得久一点，不要今天干了不开心，明天就走了。因为我觉得特别越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赚钱的时候，而是攒经验的时候。你这样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给自己多一点沉淀。你待了三年五年以后，哎，不错了。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要升迁，那我觉得机会会更多一点。你不能说你自己都没有磨砺好，你就想找更好的单位、更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其实社会是公平的。很多时候企业，可能你表面上看人家我侃侃而谈，我能力多少，但是在过程中人家工作，企业还是讲求的是效益，你能给企业带来多少的这个回报，企业才给你带来多少回报，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很推崇的，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工作太平凡了，太琐碎了，然后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很苦的工作。 是， 其实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先苦后甜。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这个，然后呢，就在美的里面，我们做完以后，然后后面呢也到了几家企业，那当然都是在家电行业里面。那都是我自己觉得到了一个阶段、一个节点了，我应该有一定的升华。包括像到了上海奔腾，我在上海待了五年。这也是我最后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五年。这个五年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最应该是最能够体现我自己个人能力的。无论从产品、从销售、从工厂、从研发，就基本上都能够体现你的价值。其实这段经历也是能够造就了我现在熏媒科技的一个做这个产品的一个很多的那些沉淀跟积淀。 在奔腾啊，奔腾其实在我应该它也是有这个剃须刀。 对对，有个人护理 啊， 也有剃须刀，那是就是我在负责的。 非常高兴啊，在上半个时段跟这个须媒科技的新荣总聊了聊，他从这个一开始从公务员，然后后来去了美的啊，去了企业里，然后最终呢还是自己成为了一个创业者，然后现在给我们就是不断的带来这些新科技、黑科技的新产品吧。在下半个时段，我们会继续跟新荣总分享他在谷仓学到的那些东西啊，以及他们这个产品不断在更新和迭代，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活佛27岁男，湖南省西海丰，拿你566万奖励，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 事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绪。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铭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直播的节目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的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恩。 嗯，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新浪一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房间，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嗯、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来到我们青年会客厅的大咖呢，是来自于须眉科技的陈新荣，新荣总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最新的产品。 哎，金融总再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大家早上好，谢谢。 嗯，这个上半个时段呢，兴荣总然后介绍了这个须眉科技，然后介绍了须眉科技的我们的产品啊，然后刚才是聊到了之前个人的一些成长的经历， 嗯 啊，然后兴荣总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啊，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而且在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吃苦。 对 啊，就那个时候，兴荣总，比方说这个，回想一下，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那个时候自己，就是特别努力的、有代表性的小故事，会有什么？ 嗯， 是什么样的？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做业务嘛，就是勤奋，是你要多接触这个市场， 嗯 啊，你要多跑， 多跑。 那也就是说我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全国60%-70%以上的县级市都跑过，就我能够数得到的应该是500多个。 一定要下沉到县级市。 是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不是直接去做营销的，而是要通过中间的代理商去面向消费者。那这个时候你要很好的服务好代理商才行，你要知道他们的一些存在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啊，或者市场的问题啊、推广的问题啊，这些东西都要去帮助别人。 嗯， 这个时候你就要多跑多去问，问完以后我们拿出一些措施来满足跟解决他们。那么还有个问题是，因为做产品你本身就是为客户服务的，你今天做的第一天做这个产品的同时，你一定要担负他整个所有的客户所提出的一些售后的问题，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要去面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记得我很清楚，就是一天曾经零省的我跑过3个省。 哦，一天跑3个省。 对，就是坐着车 啊，就 很这个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说你的态度啊，你的态度很关键啊，很关键。我记得我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原来做分公司经理的时候，为什么会提拔到做这个区域总监？是我原来的老大，就是我的总经理啊，是视察下来的时候，我当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记忆是什么呢？我当时开了一个全省的代理商大会， 哦， 这个来了400多号人，那我在推荐的时候，基本上每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 有400多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我那个老板说，哎，你怎么这么厉害？我说我都跑过， 但是之前绝大多数的时候应该是都没有见过面的。 基本上是见过面，一定是跑过了， 啊， 你跑过了你才能够认识他。 啊啊， 这个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要用心， 嗯， 你用心你才能有回报。因为他们其实说不好呢，无论是县级市的这些代理商，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利润上的一个回报， 没错， 他需要的是你企业对他的一些关怀。他既然做你这个产品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你必须要对他关怀，所以说他们很关注这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关怀。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企业少了一些啊。 我也想知道，就是在谷仓这边，因为谷仓这边有非常多的课程， 嗯， 然后他们确实现在也是国内对于这个产品制造和这个产品的消费升级比较资深的，然后也有自己的这个一个特殊的路径的这样的一个孵化器吧。 是， 你觉得在谷仓这边就是须眉成长的快吗？都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算是比较快了。因为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因为怎么说呢，对于创业而言来讲，我觉得首先跟自己呢就是选择的路径跟方向是息息相关的。 嗯， 你得知道自己的能量在哪里，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我常言道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你不能说一啥都不懂了你再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你可能会走偏了。 嗯， 那过去20多年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在摸索。那我的第一次创业还是蛮成功的，这个做了一个产品叫净水器，当然做了以后后面就给别人收购了啊。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那么到了第二次创业就失败了啊，这个第二次商业呢，就是找了一个，也是空间蛮大的一个赛道，但是由于市场啊、品牌啊、资本啊这方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嗯， 所以说我是见好就收。这个不能。 第二次是做了什么呢？ 做了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 哦，空气净化器。这个是一个投入成本非常多的。 对，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季节性的产品， 嗯， 就是说你空气好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卖，空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就大卖，你如果没准备好你都不一定能够怎么地。 就这个市场的需求是你非常不可控的。 一个是不可控，另外一个呢因为玩家特别多，而且玩家已经玩到这个非常竞争激烈了，根本你又没资金你又没品牌，这个时候你进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吃亏，见好就收。这个时候其实这个一个经验呢其实给我后面做须眉科技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己的反思，就是你在选择赛道的时候选择方向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明确啊。这也是我跟谷仓宏老师两个人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宏老师其实是用2万块钱买到我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前次直播的时候有没有说 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2万块钱买到您，这是一个。 其实在北京这里呢，其实我在北京从2011年一直待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在这过程中，北京其实做这个家电这个行业的氛围还是没有的。 对， 就是因为基本上在做家电基本上都在华东或者是华南，他那边的人脉啊、供应链啊，包括产品的一个这个聚集地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北京没有。我当时还想到底是创业呢还是继续去做职业经理人。那这个时候呢我碰到了洪老师，其实不认识我，他是在一次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花了2万块钱去赞助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创业的一个路演一样的，就是里面有很多人，他其实拿到了那个里面的名单，就看到我的名字。他其实那一天我没去的，我没去，他拿到电话，拿到这个，就马上联系我，我就说哎呀小米的，然后就聊呗，聊着聊着就跟洪老师就聊开了，所以说他一直在。以后呢每一次见面是说都是花了2万块钱把我 买到。 所以说在做虚美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有了失败的经验，包括我前面一次稍微算是一个小成功，它对你后面的创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首先是方向，还有个是赛道。当然我觉得在谷仓，在小米，特别是在小米这个平台，它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赛道的问题。我认为在小米这个平台上面，大家都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营销公司，其实小米是一个纯正的工程师团队为主的公司。 没错， 它其实一个产品公司。大家能够到小米之家去看一看，小米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非常苛刻，也能够在做产品上，他们的态度是非常非常这个正能量，而且是非常执着的。就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米家的便携剃须刀，我们做了将近14个月。 哦，十四个月， 我们 孵化是吗？ 对，就做这个产品，从立项开始到产品出来，14个月，不是说你今天想做，明天就出来了。嗯，我们是不断在打磨。 就是、最后这个产品出来之前，有多少款是被这个就是否决掉的产品？ 非常多，因为当时这米家便携剃须刀难点在哪里呢？难点是，当然今天产品没在这里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关注这个产品，它是全身金属的。全身都是金属的，它有点像 JPO 一样，拿起来感觉非常，为什么手感非常好？ 对， 就是因为它全身金属，但是全身金属的又是63公分这个钩，然后这个中间下壳这里，是一次性拉伸出来的，这个难度非常大，只有0.6的这个臂厚。所以说它其实铝它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东西，它如果能够把它拉伸出来，又外观又做得非常漂亮，其实这个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当初在双十一上市的，其实我准备了五万台 啊， 那事实上最后挑出来了，自己挑了13000多台，也就是说成品率不到30%，就是小米在这个上面的苛刻程度，你可想而知。其实我心都在流泪了，这个确实是的。那双十一只有通过10分钟不到时间就把10000多台给卖完了。人家说是这个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就是这个做产品，你我们真的是用手机的方式方法去做产品。在小米里面，我觉得最主要能够给我感受到，特别像谷仓，我们做产品的一个方法论。就是你在打磨一款产品的时候，你的用心啊，你的严苛。我也是从传统企业出来的，我觉得很多传统企业可能做70分左右，哎呀差不多了上吧，但是小米可能就要到90的95分，甚至是100分， 就这是小米的企业文化。 对，小米在做产品上面的一些价值观，这价值观它是非常严苛去打磨任何一个点，哪怕是一个外观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们那个米家的那个便携剃须刀，你看到虽然是黑，但是它里面带一点微红，如果你在阳光底下，它是用4种颜料拿去混合出来调出来的这个颜色，因为它要让它产生它有一种金属感的感觉，这种严苛是非常之到位的。包括我们这个新产品也一样，你虽然看这个白色在外面的工艺是它其实是也是金属外观啊，金属外观。所以说在主要在谷仓也好或者在小米也好，我们在做产品特别是小米生态链，它在产品上面的苛刻是非常非常这个严苛的，非常严苛的， 非常精益求精的。 没错， 我相信在消费升级的这个年代，也是只有精益求精的企业 是 才能够活下来。 明白，是的。因为你其实原来我们有点不理解，因为毕竟来讲没有进入小米这个平台的时候，还是用惯有的传统思维去理解，有些时候还有抱怨，哎呀，这产品可以的，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市？但是事实上现在回想过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挺有帮助的。包括我们在未来做产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去努力的做好每一款产品，到第二款产品我们就做了18个月。这产品就是 这一款吗？ 你要有耐心，我觉得做产品要有耐心，因为在产品做产品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体验，包括我们给一些相对于内部测试的人，他们还要吐槽里面有产品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根据这吐槽，我们还要进行修正。这是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尽量做到尽善尽美的。 对。 哎呀，非常，就是我觉得很庆幸啊，就是在小米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孵化下，能够有这么多好的制造业的创业者哈，不断的在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更新的产品。也想问问新荣总哈，你个人的一个风格，你觉得在从一个公务员到一个职业经理人，再成为一个创业者，再成为一个创业者哈，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的哪方面的特质就是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成长？比如说我们说就是简单分类的话，可能有这个情商、智商、逆商，对吧？抗挫折的能力，你觉得自己的变化大吗？ 变化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你最后说的那个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强。因为做产品确确实实你面对的，毕竟做职业经理人可能是屁股指挥脑袋，你毕竟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当然了，你的职业操守要保证。你可能有些时候就不像老板那样子，做老板那样子，你今天花的每分钱你都会精打细算。那你做了职业经理人以后，你要考虑到你的团队，你要企业经营，所有的东西，包括你面临的压力、资本市场、人才团队这些东西，你都得考虑。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得有这方面的一些抗挫折能力才行。这个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筹备这个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面临了一些资金的压力，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投资，都是拿着自己的钱来做的。 但是当时那笔我看到有一些报道，那笔投资还是数量还是非常大的。 对的，是的，非常大，而且这个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因为毕竟来讲资本，当然我们是省着花了，一点一点花了。这个只要把产品做出来，我觉得只要流水有了，我觉得企业就是就是顺了。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说了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来讲做产品，特别在互联网公司里边，特别小米这么一个氛围，我们的粉丝是对小米的产品是蛮苛刻的， 没错。 无论你是任何一个小小的一个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他们的这一种传播是很开放的，不像一些传统企业，你可能只能打400电话，你都不知道去说这个产品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而现在这种互联网扫荡非常的方便，微信、微博，这个所有东西都可以吐槽。这个时候你给你的压力是蛮大的，所以说，当然这些压力给我们带来是一个动力，是希望我们把产品做得更好。 就是之所以大家有这么多的平台去吐槽，或者说有任何一点的不满，可能说这个产品就没有回头客了。那这也会自动的要求企业去把它做得更加的精益求精。 是， 因为没有你去钻空子的一个空间了， 是 吧？ 特别是做个户产品，我觉得，我这里要讲讲，特别是剃须刀产品，因为。这个千人千面，有的人胡须是多的，有的人是络腮的，有的人是可能是卷的，或者是这个长的，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说跟你产品的定位有关系，比如像我们的米家便携剃须刀这款产品，它是定位成第二把剃须刀，你如果是络腮胡子真的搞不定 啊。 你不能用络腮胡子来评论这个产品能不能适合你。我觉得男人选择一把适合自己的剃须刀是很关键的。这个我觉得选择上面应该要非常到位才行。 那也问问新荣总，就是接下来这个须眉科技哈，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会刚才也说了， 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女士的这个 电吹风 的这个产品 其实电吹风产品不比剃须刀这个产品要来的容易 啊。 对，因为其实电吹风这个行业其实还是蛮鱼龙混杂的，就从价格上从几十块钱一直到3000块钱，大家也知道戴森。 对 吧？那你如何在这种新的这个赛道里面，新的品牌里面，你能够做出一款产品让别人能够感觉你还是真的是真诚的，这个很难，非常难，因为价格高了有2000多块钱，低了有几十块钱。那作为新品牌怎么办呢？那我们当时也是在做产品上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就抓住1到2个痛点就足够了。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电吹风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一些功能。它回归的原本就是它一定要吹干头发，这是最简单， 而且要求最短的 对，在没错，叫速干。 哎呀，我也想问问我们平台上的小伙伴哈，就是女生们，你们吹头发有一些什么样的痛点？ 是， 比如说头发会越吹越干，对吧？然后比如说有一侧会吹得很快，另一侧会吹得慢，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电吹风，有很多电吹风上面会有一个这个嘴儿，然后这个嘴儿经常会掉，包括一些好品牌这个嘴儿也会掉。所以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痛点，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 是，吹完之后头发会显得比较毛， 是发质的问题。 就发质，这其实有两个问题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抓住它的本源，它本身就是应该要速干，就是干发，这是它最基本的。但是这里面有个概念，有个要混淆，就是干头发不是干把头发给干的，而是要把头皮给干了。你头发湿没问题 啊， 但是头皮一定要干。那这个过程中，就是对你的产品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在风力上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戴森是16米每秒，我们是15米每秒。就基本上就是在吹干上面、速干上面，我们是做得非常到位的。那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那你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复发。 你如何护发保护头发、 啊、保护头发 对、嗯、那这个产品我们也做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专利，为什么现在在网上面虚美的电吹风也卖得非常好， 嗯 啊，当然除了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颜值也不错， 嗯、 我们的颜值是有别于目前任何无论是传统品牌也好或者是戴森也好，我们是独树一帜的，我们的外观是完全跟别人感觉到的电吹风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上面也下了很多功夫，颜值即正义嘛，首先第一个你映入眼帘的首先要漂亮， 嗯， 然后你再解决它的一个是功能问题， 嗯， 那第二个是我们锦上添花的护发问题、 嗯、 这三个问题你都解决了，我觉得这个产品自然而然就好卖， 嗯， 还是要用心去做产品、嗯、用心去做创意、啊、 是 对，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小米的生态链企业呢，然后有一个现在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则，就是打造爆款产品， 嗯嗯 啊，我觉得刚才其实在我们这个之前所有的聊天当中呢，然后我觉得我们会提到了很多构成爆款的一些因素， 嗯 啊，就比如说我们要解决一定的痛点， 嗯 啊，比如说这个产品的这个需要有颜值，颜值即正义， 嗯 啊，在这个兴荣总看来呢，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我们的各户领域打造爆品，它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我们还需要再往哪些方向再去努力去做，哪怕就是以后我们会打造一些超级的爆品。 嗯，我觉得这里边还是要从消费者自身的需求上面去满足、嗯、我们不要做一些可能它频次不大的，我觉得它还是要解决好最最最需求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T 恤一样的道理，你要做 T 恤的话肯定是解决 T 恤的问题，但每天它的频次很大、 嗯、 那电吹风它是这个每天都得吹， 嗯， 这个我觉得从这上面我觉得如果在爆品可能在这些赛道里边去找爆品可能的机会非常大、 哦、 你不能做一款产品完全是市场中没有的，另外一个要通过自己的传播又二次培训或者二次教育，我觉得这个这很辛苦，它成不了爆品， 成不了爆品、 成不了爆品、嗯、包括未来我们会出了女士的一些洁面仪啊，男士的洁面仪啊，这个我觉得也是目前在各户这个赛道上面的一个风口，因为大家越来越注重脸上的东西， 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成为爆品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嗯、 我觉得还是跟消费者的需求， 嗯 啊，从着手在需求上面我们 先选好赛道， 哎，对对对，先选好赛道， 嗯， 这个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嗯 嗯 然后其实制造业这块呢，就是以我的经验哈、 嗯、 就是创意和设计还有科技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供应链的管理其实特别特别关键，甚至有人说供应链成则你这个产品就成了，把供应链放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啊，这个问题这个兴荣总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命脉， 命脉， 对，创业者的一个命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大家创业者不像过去一样的，我有很多钱，我可以建工厂，我可以买很多地、 嗯、 或者是这个花了非常重的资产去做， 嗯， 那肯定是社会的资源匹配是互相把资源整合， 嗯， 那各干各的事，你做品牌优势的品牌做起来，产品做起来，然后有的人就帮你生产， 嗯， 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如果没有好的供应链， 嗯， 你肯定是不成，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嗯，它就是先有鸡后有蛋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没有好的供应链， 嗯、 你可能你想你再有好的想法也实现不了。 嗯， 所以说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如果你选择的赛道，你还得选择你的供应链。这个供应链是说不好听一点，供应链有两个层次的，就是开始支出的供应链是你的核心， 嗯， 就是你做出产品的核心， 嗯、 可能也是你的命脉，因为、 嗯、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你没有这些人帮助你， 嗯， 那他实现产品的一个平台，我觉得你再有创意、 嗯、 再有钱也没有用， 嗯嗯， 那有了好的供应链，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你把产品卖给消费者的时候，你要有人帮你卖。 嗯， 你否则你就在那边，有的人可能是工程师出身的，他可能不懂销售， 没错，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全能型的，我既懂产品又懂销售，所有都懂，那有些人可能就在产品上面很懂，但是销售不懂，那你必须要有一些资源匹配你，那就像我们目前传统里面有为什么要有代理商，代理商是通过这个平台卖给消费者，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创业过程中前后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东西， 嗯， 当然我们回归到创业来，肯定重点是有好的供应链， 好的， 你的成功就一半啊， 这个我觉得这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好的供应链是肯定是不成的。 嗯啊，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邢荣总，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供应商，我们的销售渠道呢然后也可能会有很畅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油品的平台， 嗯 啊，然后呢加上我们本身确实是一款用心的一个好产品， 嗯 啊，但是呢就是现在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嘛，就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大家接受起来就是大家的注意力是很分散的， 嗯嗯 啊，大家这个接受信息是很碎片化的， 嗯嗯， 那么我们会不会比如说从这个营销上我们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亮点的有特色的或者有人格化有标签化的这种营销来去吸引年轻人的一些目光，然后啊 一定会 宣传我们的产品， 一定会你包括我像我这样子的中老这个叫中年创业啊，算是不算中年，叫做这个 青年创业 。 嗯， 这个在这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要学接受一些新事物，比如说我们面对的未来是90后、00后， 对， 比如说有一些新的像抖音。 没错， 像这个哔哩哔哩， 嗯， 你就 B 站你也要去尝试。这个我觉得在营销手段上，我觉得越来越丰富化， 嗯， 比以前不单单是你进个电商、进个线下的卖场那么简单。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玩法， 嗯， 包括网红，包括直播， 没错， 这个都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包括小红书， 嗯， 我们的产品会种草， 嗯， 这个也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多做一些这种非常发扬化的一个营销手段。 嗯， 就是大家都是要玩起来， 对，要玩起来，要玩起来。你酒香不要有就怕巷子深， 有的时候还是怕巷子深， 还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通过多种手段，这一点我们还是正在努力的去推动这个事情， 嗯， 啊， 嗯， 今天就是一个不错的场合。 今天让很多的这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小伙伴哈，啊，知道了须眉科技， 对， 也知道了我们现在中国国产这个在做的这个理容的各种的产品哈，嗯，我也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无法想象的这个电吹风哈，说现在跟啥， 啊，还有那个要做的那个什么 洁面仪 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个做女性客户的这个市场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 希望这个须眉科技也是快马加鞭哈，给我们不断的带来惊喜。 没错啊，然后还有另外的一方面，让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看到了像邢荣总还有他的团队一样，真的是用心在做产品啊，在为大家解决生活痛点的这样的团队，这样的公司，然后也提到了邢荣总过去在啊，这个我们就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个人的一些成长奋斗的经历，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而且第一份工作一定要把它做好，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吃苦，啊。哎，我就是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结束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们刚才就聊得有点丧，知道吗， 嗯， 我觉得这个邢荣总这个还是把这个正能量然后又满满的聚集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节目里。 对，回到了我们青年说，一直是早上给大家送来这个正能量 啊。是的， 这个我觉得每次我们来的创业者也是会激励大家吧，嗯，无论你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对吧，只要你心中有一个梦想，只要你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我觉得各路的神仙都会来帮你的。 没错， 是的， 没错，没错。 嗯，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7，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大家呢，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关注我们早晨周末版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呢，也希望大家继续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